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98集。 看图，大佬在骑年兽。 刚从我们帮会门口路过， 快的让我只来得及看一个背影。 他为啥能骑年兽？ 这谁知道啊？新功能？ 应该不是，否则公告上会写啊。 又卡 bug 了吧？ 哦， 道理他们都懂，但咋又是你？众人迅速分了两波，一波也在尝试骑年兽，另一波怀疑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便跑去围观。七号今天等了十号和他一起上线的，二人刚出帮会大门，便见他们的病友骑了个东西跑过，身后哗啦啦跟着一群人，颇为壮观。 带啥玩意啊？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 七号看着频道上的消息，快速弄清来龙去脉，他觉得挺有意思，刚想豪爽地对小石说哥带你骑，便见狗剩他们走了出来，嘴里的话立刻拐弯。 甜甜也想骑。 咱们能别这样吗？ 狗剩他们凑近。 哎，咋的了？ 十号张了张口，又张了张口填窟窿。 这样太可爱了，太犯规了。 狗剩几人一头雾水，听完他们的解释才明白，自家大佬又搞出事儿了，纷纷跑去围观，人鱼是越聚越多，不知不觉跟着大佬跑了一圈。只见年兽换了条路，开始跑第二圈。方景行早就不跟了，他到屋顶上观望，想跑到什么时候啊？ 看他能不能把我甩下来。 可惜不能，一人一兽兜了一圈又一圈，完全没有要停的迹象。人们开始怀疑大佬是不是下不来了。 哎，你要是被绑架了就眨眨眼。 江晨一时也说不好自己这算不算被绑架，没有理他。他们又问了方景行，得到一句让他玩的回复，便继续看着大佬狂奔。论坛上早已经开了几个帖子，惊，年兽竟然能骑，陈星应援，千人围观大佬骑年兽，一生不羁爱自由的大佬啥时候能停下他的脚步？有人能成功骑上吗？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啊。这事儿太喜感，迅速涂了版。最近除了春晚彩排，恰好没什么太大的新闻，怕是再过不久十方俱灭骑年兽就能冲上热搜。游梦策划整齐地吐出一口血。 一个小 bug 你也能闹成大新闻，还给不给人活路了？ 这日子可真不好过， 好想回家过年啊。 唐副董很快也知道了这事儿，跑去论坛看完视频差点笑抽。他急忙上线，没有直接私聊，发损的进了江晨和方景行的队伍，并把知道江晨的杜飞舟和贝贝最可爱也拉进来，将江晨当年骑猪和现在骑年兽的截图一起发到了队伍频道。 三郎，你这归来仍少年呢。 滚。 方景行终于看见了自家封影师的骑猪图，顿时笑出声，赶紧保存了下来。 你现在啥情况？ 你是动不了了吗？我们帮你拦了。 不用，不玩了。 碎星城占地广，街道纵横交错，全逛完要费些功夫。如今年兽变换各种路线跑了一遍，十二座形态各异的桥也都包含在了里面，全息环境下还是挺爽的。现在他要跑第二遍，江晨不想奉陪了。下线等了好一会儿， 重新上去，发现这次卡完 bug 了。 bug 虽然修好，但并不能阻挡人们骑年兽的热情，还纷纷跑去官博留言，表示也想骑一骑，搞得策划再次吐血。罪魁祸首对此一无所知，悠哉地玩了两天游戏，到了除夕这天。年兽清洗前两天都是小怪，除夕开始才是首领。首领也不是真要打九十本人，而是九十会坐在比小怪大两倍的大年兽身上，玩家组队打死年兽，九十就会用法术遁走，战斗也就算赢了。他的刷新点不固定，需要玩家自己找，但毕竟是新年活动，没什么难度，很容易就能找到。方景行早晨陪着江晨打死一只就下了线，开车来江晨家送礼。江晨情况特殊，他家人只知道他谈了男朋友，具体的他还没说，不过该送的还是得送。他来的时候，江晨正在往五只鸭的脖子上系红蝴蝶结，看着特喜庆。谁的主意啊？ 我爸。 看来他这个性格有一定的遗传因素。江康乐听到车声开了门，叔叔过年好。 你也过年好。 方景行开始往车下搬东西，江晨扫一眼上前帮忙，听见他说另一部分是要给研究院送去，点了点头。方景行哪怕没想到这事儿，他今天也是要去的，东西更是准备好了。江康乐恰好走到附近，把方景行的话听进耳里。 这小子是真的挺不错的。 今年过年七号和十号都不回家，冰冻小组向来把志愿者当自家孩子看待，当然会留人陪他们。江晨虽然出了院，但受了他们这么久的照顾，肯定得去看看。谁知方景行早已考虑到了。江康乐顿时对这个儿婿更顺眼了。方景行不知道自己拉了一波好感，在江家停留片刻，带着江晨去了研究院。十号正啃着苹果，围观他七哥贴对联，见偶像过来十分高兴。秦组长和陈组长也都在研究院里，正在一起贴福字。这时见到江晨和方景行，便对他们笑了笑。原本他们想让这两个人留下吃顿饭，但方景行得回江家吃，便谢绝了，陪他们待到将近中午这才离开。汽车重新开回江家，二人刚下车就听见了一声惊呼，抬头一看，鸭窝前站着一对五官相似的男女，正盯着江晨直看。江晨了然，这应该就是他的侄子侄女了。两位社畜总算是放假了，他们最近才听说小叔叔复活了，此刻近距离一看，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， 真的和照片上的一样啊。 哇，也不怪谢成也能怨念这么多年，这颜值确实能打。 他们迎了上去。 小 叔。 江晨点头，把方景行介绍给他们。两位社畜也是知道方景行这个人的，只是没接触过。他们都继承了江辉的不着调，齐声喊道， 小沈好。 小沈好。 你们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